间流转，玉楼仙子水袖缠绵，伽蓝菩提下可到来，梦摇起舞罢不甜。凌寻的宫河起伏层峦，深笑琵琶金色不念，千秋黄沙不曾推荐，全唐的浓墨重彩。一刹那徐徐绿影拂光影空缺，错问今沙不曾退。